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颠覆者周鸿祎自传的作者范海涛。今天我给大家阅读的是颠覆者其中的一段关于周鸿祎是怎么开始和计算机接触并热爱上计算机程序的。一点也不意外，父母并不喜欢我接触和高考无关的内容，可是我偏偏最恨被课本束缚，不但喜欢计算机，还喜欢唐诗宋词和古典油画。我用零花钱买了西方美术史，研究拉斐尔和鲁本斯的画作。爸妈一看怒不可遏，把我那些充斥着女性裸体的油画书给扔了。后来我天天要学电脑编程，整个人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爸妈更不乐意了，他们觉得玩电脑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太耽误时间。但是我对计算机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从初中开始看少儿计算机报，到后来懵懵懂懂的读计算机世界，一路走来他们奠定了我为程序痴狂的基础。我对密群这些能在报纸上发表程序的中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程序，但是也不说为什么，就是发出一行程序的标题，然后啪啪下面抖出一行16进制代码，看的人眼花缭乱。我真是又羡慕又崇拜，没有什么真正的领路人，我就天天自己琢磨。同时我开始为一切能上机的机会疯狂。第一次亲手摸到计算机是在郑州一中上学的那半学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电脑课。那一年我16岁，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是颇为兴师动众的事儿。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然后顺次进入。而等老师还在讲上机要领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期盼了多年的上机机会，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手抄了报纸上的 basic 程序带了过去，我做梦都想知道这些程序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上跑起来是什么样子。还记得我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我在击打键盘时心里砰砰直跳，感觉很兴奋很刺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 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雷一鸣带着田哥走进了一间办公室，王亚雷也在后边。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疑问，如果换作我，也是一样的要怀疑。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周媛媛和她哥哥的死与我无关。其实你应该想到的，我之所以会知道追杀你的人是谁，是哪个组织，是因为我与这个组织的人有联系啊。这个人就是王亚雷，我的这个兄弟曾在金三角当过雇佣军，后来加入了那个追杀你的商业调查组织，并成了二号人物。不过他去金三角之前，我们曾是一起闯荡江湖的好兄弟，现在他回来了，我们自然会有些交流。雷一鸣侃侃而谈，王亚雷则在办公室一角的沙发上坐下，一脸放松的神情。田哥转向了王亚雷，混混，雇佣军，商业间谍，清洁工，而且还是图书编辑，哈，你的身份可真够复杂呀。停了停，突然一连串爆发式的问，张良石与你是什么关系？周媛媛是怎么死的？那个时候你与雷老板是什么关系？王亚雷的嘴角向两边翘起，微微地笑了笑，目光坦然。你不觉得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吗？王亚雷向雷鸣的方向做了个请的姿势，然后又说，这些事你该问他而不是我。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做编辑是我的志向，但生活是残酷无情的，所以我的职业是清洁工。清洁工的第一守则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田哥只觉得血气往上涌，一股压抑多时的愤怒在心底爆发，面色赤红如血，但是他却再次的强忍住了。虽然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王亚雷，但呼吸却慢慢的缓了下来。脸上的热褪去了，田哥的心神又恢复了平静。事实上，雷一鸣一脸的莫测高深，他说，在你把我儿子揍了一顿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事，更不知道王亚雷回家安市了。不过之后我也是费了些力量才查到一点线索，再然后见到了王亚雷。如果不是他，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老大在哪个房间，也就根本不可能救得了你。雷一鸣催眠般地说，不然你以为自己能逃脱几十个人的追杀吗？田哥几乎被雷一鸣的语言诱倒了，但最后一刻他清醒了过来，稳了稳呼吸说，好，那么在王亚雷投靠你之前，雇佣该组织的人究竟是谁？是华天集团的总经理郑栋文。对，王伟是他的代言人，只不过这个王伟反客为主了，把郑栋文指使他犯罪的事都做了记录，并留有证据，因此郑栋文不得不聘用汪伟当新成立的地产公司的总经理，而汪伟也继续做郑栋文的代言人， 与黑白两道的人打交道。这个家伙不久前还找上门，不知道是谁透露的消息，说你在这里。我没跟他客气，直接把他轰出去了。我这里肯定是有内奸了。雷一鸣条理清晰地为田哥分析着，他接着说，你不在的时候，刘月花来过一回，王伟又开始写日记了，刘月花偷拍下来，王伟在日记说他又知道了些新的秘密，也存在了保管箱里，想必仍旧跟华天集团的破产解体有关。好了，我会执行偷天计划的。天哥打断了还想说什么的雷一鸣，语气冰冷地说，现在可以告诉我，张良石和王亚雷是什么关系吗？雷一鸣摇了摇头，叹息说，哦，我说了这么多还不能够转移你的视线呢。好吧，那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我调查过，张良石是个开锁专家，号称锁地，这个人不简单呐，双科博士，不只是医生还是杀手，更是开锁方面的权威。不过他与王亚雷的组织并没有关系，王亚雷之所以跟你们一起徒步登山，其实是接受了汪伟的指令，如果张良石失败就立即灭口，免得将来惹出麻烦。天哥一身杀气地站起来，张良石现在哪儿？被雷一鸣按住了。雷一鸣一脸严肃地说，张良石敲诈了汪伟之后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躲在了哪儿。这个杀手锁地似乎让他也感到了十分棘手了，他接着说，张良石的本名叫张大成，是个完美主义者，曾观察一名被害人左西爱好长达一年的时间，而且善于利用自然变化做掩护，力求毫无破绽。你想知道周圆圆是怎么死的吗？除了张大成本人，别人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雷一鸣还在说着什么，田哥的脑海中却勾勒出一副阴谋层层相套的画面。原来卓林拉日雪山之旅从一开始就隐约有腥风血雨的迹象，只是田哥身在其中反倒忽略了来自身边的巨大的危机。不过钟远远早已看出了，因此才试图用田哥转移两个杀手的视线。但是周圆圆错了，他完全低估了恶人们的疯狂，他那个小小的谋略也便只起到了反作用，将本是局外人的田哥拉进了危险的境地。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都在算计着谋划着，丝毫不介意自己被他人的小阴谋组成的巨大的无边的阴谋所笼罩。只有田哥还在挣扎，还在失望，与这遍地阴谋中艰难地生存着。雷一鸣迫不及待地说，怎么样啊，现在问题都解释得差不多了吧，田老弟也该说说你招募到的第一个人了吧。田哥这才想起了跟于胜利的约定，刚想说五月四日前于胜利不会过来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雷一鸣接听，然后神色渐渐地凝重起来。雷一鸣语气不善地说，真的是那个李香秋啊，哼，那个非洲娘们儿。天哥差点被那句非洲娘们儿逗笑了，随即意识到雷一鸣与李香秋认识，极有可能还很熟悉，不然不可能知道李香秋肤色较暗，而且一开口就是李香秋最忌讳的绰号。 这个念头让天哥悚然而惊，他看向雷一鸣的眼神顿时充满了疑惑。雷一鸣的声音很大，大到震人耳朵，他说：你告诉那个非洲娘们儿，家恩是就这么大，真想跟我雷老虎翻脸，他还没这个资本。再跟老子玩阴的，老子就拆了他的楼。对，就这么跟他说。雷一鸣挂断电话后解释说，李香秋刚到家安来的时候，第一笔的投资就是投到天明集团的建设项目上，那个项目给李香秋赚到了大笔的钱，但之后雷一鸣便与李香秋分道扬镳了，因为李香秋过于喜欢干预公司经营。至于李香秋为什么会指使人劫杀田哥，雷一鸣分析，李香秋与汪伟之间关系暧昧，所以真正主使人应该还是汪伟。雷一鸣放下电话的时候，王亚雷已经悄然离开了房间了。好了，不提那个非洲娘们了。田兄，快给我介绍一下你招募到的这个开锁高手吧。他叫于胜利，上届锁王大赛的得主。其他的雷先生应该很快就能查到。哇，很累，我想休息会儿了。天哥说着起身向外走，到了门口忽然停下了，回头问，你儿子因为什么事被关进看守所的？雷一鸣一脸的莫名其妙。没什么了。天哥笑了笑，轻轻地叹了一声，走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天哥就起床了。他开始重新研究偷天计划。如果能把马凤元拉进来，计划的可执行性肯定会有所提高。这个银行的保险库他去过，但那还只是外围，真正的核心地带根本就没有见过。只是仅仅是外围就已经很棘手了，所以把擅长分析地形的马凤元拉进来势在必行。天哥去看马凤元，打算劝他加入这个计划，正赶上医生换药。病床上的马凤元神情麻木，像是没有痛觉，任由医生用酒精棉在那些发白的伤口上抹来抹去。马凤元对田哥的建议无动于衷，甚至眼睛的焦点都没有丝毫的变化。田哥眉头紧皱，默然离开。他没有发觉背后马凤元那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正死死地盯来，也没有发现医生给马凤元注射的针剂里含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从马凤元那儿出来之后，田哥找到了雷毅，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网游，利用作弊器将一群超过自己级别的对手杀得落花流水。田哥强行将电脑关机，这才迫使雷毅把头转向了自己。你有病啊，我玩游戏没招你啊，知不知道我正在关键的时刻呀。雷下面的话被田哥充满杀气的眼神压回去了。田哥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你的黑客技术很厉害吗？ 啊，在亚洲我要说自己是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 雷说着挺起了胸膛，我认识一个人叫小四，他似乎就比你牛。我听说他进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核心区，就像玩自己的电脑啊。天哥在电脑桌旁正准备无情地打击雷毅的自信心，却不料被雷毅鄙视了。雷毅一脸讥笑地说， 什么，你见到小四了？ 怎么着，那孙子现在躲哪儿了？就他还进出 FBI 网站核心区跟玩似的。哈哈，我14岁的时候就比他牛了。美国51区的机密点我都常去乱翻呢。苹果乐园也是我们两个人创建的。他不就破解了太空总署的网站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听说他后来得了神经病，疯了。哎，你该不会是在精神病院见到他的吧？嗯？天哥突然间无语了，但仅仅是片刻，天哥的心头闪过了一个念头。那你怎么就没有破解太空总署的网站呢？啊？其实你是技不如人，原来还想请你参加一个大计划，现在看呢，我得另请高明了。 什么？我技不如人？没你这么污蔑人的。当年要不是我的电脑出了点问题，小四他…… 天哥笑了，心想雷毅果然中计了，但他的脸上却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不用解释了，我明白，都是意外。不过我的这个计划你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胜任。天哥说完就离开了雷毅的房间，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但天哥知道以雷毅的个性，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加入偷天计划的。天哥一边走一边想，现在有四个人选了，开锁行家于胜利，狙击手兼地形专家马凤元，网络黑客雷毅，我计划执行人，还需要一个精通警报系统的人，一个能够制作各种工具的高级钳工，一个能处理紧急情况的医生。天哥边想边走，不觉中到了雷一鸣的办公室，碰巧简奇开门，立即叫住了天哥。雷一鸣正打算去找他呢，天哥进入了房间后发现雷一鸣的面前坐着一个秃顶的中年人。啊，来来来，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世涵啊，国家一级珠宝鉴定专家，他会参加这次行动的。哦，你别看他身材干瘦啊，其实他是货真价实的武林高手啊，不会耽误行动计划的。要不是当年受了不白之冤，搞得妻离子散的，现在又闲赋在家，他可是不会参加咱们的这次行动哦。行动时鉴定珠宝真伪的活全都交给他就行了。啊，这位是这次计划的执行人田哥啊，特种兵出身。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田哥早发现沙发里坐着的人太阳穴突出，身上的肌肉线条分明，天虽然还有点凉，但他衣着单薄，显然是个练外加功夫的高手。幸会幸会，周世涵语调傲慢，拱手抱拳打着招呼。天哥点了点头，转向了雷一鸣说，现在离嘉安珠宝展还有5个月左右，不过我想力气组队了，成员嘛8个人差不多就足够了。天哥把他设想的队员组成介绍了一遍说，我组织者于胜利，开锁专家马凤元，就是我们从印度救回来的那个人，他是地形专家。狙击手，不管是制定进入或者是撤退的线路都可以交给他。周世涵，珠宝鉴定专家，另外还需要一个高级钳工，一个医生，一个电脑网络方面的专家，还需要一个形象气质都非常好的人。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一眼看去就是个成功人士的人啊，而实际上擅长的却是套话之类的事情。雷一鸣哑然失笑，指着简奇说，直说吧，小个骗子不就行了吗？啊，你看这个人的形象怎么样啊？ 像个成功人士吧？他，天哥扭头看向了简七，眼中是有着疑惑的。他行吗？天哥这么问的时候，简七自己也笑了。他说：“我曾经做过某保健品的传销，啊，是华东的总代理。我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商品，还在电视上做过广告呢。”啊，甚至让一所杂牌大学的全校师生都成了我们的会员。我想，我应该算是个比较成功的骗子。天哥吃了一惊，重新打量着英俊潇洒的简奇，怎么看的都不像是个骗子，甚至那双眼睛干净明澈的如同婴儿。这样的人不是吉天真，就是惊天的巨骗。如果简奇真是这样的骗子，那他不大可能缺钱呢，怎么会投靠了雷一鸣呢？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田哥吃了一惊，重新打量英俊潇洒的简奇，怎么看都不像是骗子，甚至那双眼睛都干净明澈的如同婴儿。这样的人不是极天真就是惊天巨骗。如果简奇真是这样的骗子，那他不大可能缺钱呢，怎么会投靠了雷鸣呢？好了，现在队伍初步成型了啊，共计八个人，你田哥、马凤元、简奇、周世涵，开锁专家于胜利，至于电脑专家嘛，哈哈，不用另找了，让我儿子锻炼一下也好。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简奇在一旁已经把名单列了出来。另外钱工嘛也不用找了，小简做传销之前是个钳工高级技师啊，他的技术是很好的。其实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警报方面的专家啊，我来找。这样呢，刚好就是八个人。雷一鸣思忖片刻，接着说：“医生倒是不大好找，这种人都太傲气。不过时间还是充裕的啊，可以慢慢的物色。”等人手招募的差不多的时候，咱们把人聚在一起，互相有个印象。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天哥忽然想起那个代号24的女孩，那张冷艳的面孔以及她眼中跳动的对自由渴望的火焰。天哥禁不住地想，现在是24了，她该自由了吧，那么他说过的合作还算不算数呢？下午田哥搭乘送水车离开法天园，确认没有尾巴后，走进了那家存放衣服的洗浴中心，换下所有法天园的衣服，再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名身着警服的人民警察了。他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四周，没有可疑之处，这才乘坐出租车到于胜利的锁铺。锁铺里多了个让田哥感到意外的人，24穿着一身油污的宽大衣裳，正认真地给顾客配钥匙呢。田哥呀，这个小姑娘说她是投奔你的。顾客走后，于胜利关了店铺，放下了门帘，回身挤眉弄眼，一副为老不尊的样子。天哥回过了神，忙解释说，别乱说，我们之间只不过有一次合作还没完成呢。 二十四走过去，抿着嘴笑了，仿佛邻家女孩似的。没错啊，我只是来完成自己的承诺的。最主要的是，突然自由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天哥心头一动说，我有一个计划，今年国庆，嘉安市会举行一个国际珠宝展，到时候非洲之星也会来，所有的珠宝都存放在银行的贵重的保险库内。现在，有人想得到这批珠宝，钱不是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把细长的锉刀，在二十四的指尖旋转着。片刻之后，二十四就有了决定。虽然有危险，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做选择。好吧，我加入。谁让我欠你一次合作的机会呢？那么，我也该介绍一下自己了。我的本名叫孔淑玲。余胜利恍然说，啊，我就说嘛，你哪儿来那么大的魅力呀？啊？连钥匙都能勾搭上啊。余胜利的话招致田哥和孔淑玲一致的愤慨。余胜利哈哈一笑说，你走，我一直在关注着印度的局势，看到新德里戒严抓恐怖嫌疑分子，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手了。哎，马凤元怎么没跟来啊？他怎么样啊？田哥掏出了笔记本说，马凤元有伤来不了了，咱们呢一件一件来。孔淑玲，你都有什么技能啊？啊，我好给你安排任务啊。孔淑玲面不改色地问，策划行动方案，跟踪偷窃，另外啊，我还懂一点外科医术，普通的骨折或者取子弹截肢一类的小手术我都能胜任。那个我也很好奇啊，十二是怎么死的？截肢是小手术。好吧好吧，我知道了。天哥对孔淑玲刮目相看了。就在天哥给余胜利和孔淑玲讲述在印度救人及如何通过金三角回国的过程的时候，天发楼的地下二层的某个房间里，马凤元正在声音嘶哑地嚎叫着，他的四肢被固定住，源自骨头里的痛楚阵阵地袭来，甚至呼吸的气流都会让内脏奇痒剧痛。这样的滋味，自从马凤元离开特种部队特别训练营后，已经很多年没有尝过了，但是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雷一鸣就站在床边，脸色阴沉，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他挥挥手，招来了一个医生，说，晚上给他试那个最新产品，要加大剂量。时间不多了，我希望在天哥回来之前，能听到好消息。雷一鸣交代完后，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病床上渐渐平稳下来的马凤元开口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想通了，我愿意合作，给我一点，就一点点也好啊。马凤元的声音虚弱下去了，并做出一副虚弱至极的样子。马凤元的身体在无意识的抖动，那是因为剂量过度的药物反应。雷一鸣回身，嘴角浮起了恶魔般的微笑，他对医生说，继续你的工作，明天我再来。马凤元一愣，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拼尽全力对雷一鸣的背影不甘地怒吼着，但那怒吼却被隔音效果极佳的门拦在了屋里，回荡不休。同是天法楼三楼某个房间内，简奇正跟珠宝专家周世涵下着棋，两个人的棋路都是快杀 快进，没有多久一盘棋就要收官了。简棋在局面上吃紧，但仍有许多的案子可以扣住周世涵的生机，认真计算起来却只能是个平局。又是平局吗？周世涵疑问着。简棋轻轻笑着说， 怎么不甘心吗？ 周世涵真的不十分甘心。局面明明大好，怎么绞杀一番之后就又变成了平局了？ 哈， 因为我的布局好啊，懂得如何重视借势啊，别人算三步我算十步，而且不是算自己的十步，我还算你十步内会如何的应对。你看，我要不让你十目，你能下成平棋吗？简棋于棋盘上指点江湖，慷慨激昂。我怎么可能甘心呢？什么都还没见着，什么都还没摸着，就成了你们这些坏人的一份子。你这个局部的也太黑了。周世涵愤愤不平地说着，然而他的脸上的表情并不激烈，似乎甘心入这个局。人与人不同，局与局不同，今天你落进我的局，但你又怎么会知道我当初是怎么落进别人的局呢？跟我的不甘心比起来，哈哈，你的这点事啊基本就可以忽略掉了，更何况这局是老板设的，与我无关。好了，这局就算平吧，就让你十一目，咱们再来一盘。简棋英俊的面孔上是平静的微笑，似乎定格了，永远都是那样的沉稳，充满阳光。好，就十一目，我就不信了，让这么多了还是平局。周世涵挽起袖子跳上沙发，猩猩一样的蹲着，斯文全无了。下午四点半，天还没有黑，泥泞的小巷子里无所不开的灯箱就亮起来了，像是收到信号，小巷子外面急匆匆地走来了一个年轻人，在所铺的门口站住了，潮红的脸上有大颗的汗珠。他稳了稳呼吸，然后才颤抖着伸手轻轻地按响了门铃。余胜利正襟危坐，神色庄严地说，进来吧。年轻人推门走了进去，随即一愣，他看到的是满地烟头中央余胜利端坐不动，颇有几分特立独行的高人的味道。年轻人战战兢兢地递过了请柬，仿佛眼前坐的是洪荒巨兽。前辈您好，我叫初三孝，带家父来送请柬的。你是沈阳朱家的小辈吧？不错，有点精气神。东西放下，坐吧，给我说说预赛的情况。余胜利说着，指着这一旁的椅子，示意朱三孝坐下。锁王大赛起源于清中期，发起人是南派代表人物许世明。清中期算是治锁业的盛世，云南许家更是人才辈出，常常是祖孙三代都是锁具的大家，在整个锁具界声誉极高。但许世明创办锁王大赛的初衷却是出于无奈，因为许家到许世明这一代断了根。据说许家祖先是盗墓的，后来在一座宋代古墓里挖出了一只无法打开的盒子，从此便迷上了开锁造锁，因而金盆洗手，改行当了锁匠。这手艺传承几百年，到清中期达到了鼎盛期，但也后续无人了。许家世代单传，到许世明这一代却生了个女儿。 女儿偏又是使女，因此绝了后。许世明不想将那只盒子传给外姓，又迫于养子许宗开的压力，因此才创办了锁王大赛。天下制锁的、开锁的，只要对锁有研究，均可参加，奖品就是那只盒子。许世明的养子许宗开倒也不是没本事的，技压群雄，愣是把盒子留在许家30年。但许宗开一死，锁王称号便被后起之秀夺去了，这只盒子也易手于他人，从此成了锁王身份的标志。锁王大赛传承几百年，每10年一届，那只神秘的盒子也在每一届的锁王手中传承，被称作神物。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但仍无人将其打开。余胜利正是上一届的锁王，他同样对那只盒子无可奈何。上海王家派了6个人来，云南许家仍是老规矩，10个评委。不过今年他们也派出2个人来，说要重振许家的雄风。我们朱家没剩多少人了，就我一个人来，其他都是各地的新人，有2下子的不多，大多是野路子。朱三孝坐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和我想的差不多。你父亲朱一手呢？他可是每年都亲自来给我送东北特产的。送锁王大赛请柬这样的大事，他怎么会舍得让你来呢？余胜利问着。朱三忽然变得神色阴郁起来。家父3个月前就想来的，不过接了一单活儿，临行嘱咐我，要是大赛开始前10天还没有回家，就让我代为送请柬。啊！余胜利坐不住了。你父亲是不是出事了？这个嘛。朱三孝犹豫了片刻，突然向余胜利跪下了，眼中含着泪水。余叔叔，我父亲很可能不在了。差不多3个月前，云南许家突然来人，说是要和家父商量我和秀芝的婚事，还邀请家父到云南走一趟。临行前家父心事重重，嘱咐了送请柬的事后就走了。我不放心，悄悄地跟上了火车。他们根本没到云南，而是来到了家安，有一些像是道上混的人把家父接走了，我没能跟上，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我父亲的消息。我到云南找许家要人，他们耍无赖说根本没有派人来沈阳谈过什么婚事。这都快3个月了，我父亲仍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过我从秀芝那里得到风声，说他们许家正跟家安的某个大人物谈判，要什么丧葬赔偿费。我怀疑。朱三孝满脸是泪的说不下去了。余胜利背着手在小屋里来回的走着。云南许家，我跟一手说过多少回了，云南许家哪有厚道人呢？别跟他们攀什么亲，就是不听啊。现在出事了吧？你别担心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云南许家那几个老混账，要不把事说清楚了，有他们丑的。好了，快起来吧。余胜利咬牙切齿地说着。朱三孝在得到了余胜利的许诺之后，这才擦着泪站起来。今天是29号，别耽搁了。你这就走，到深圳等着，我还有点事情，随后就能到。你等一下，我把那只盒子找出来。 余胜利的目光在简陋的小屋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电器炉子的一个黑漆漆的方形的物体上，脸上顿时一喜。哦，点这个我还以为弄丢了呢。朱三笑泪痕未干的脸上充满了惊愕，直到余胜利把脏兮兮的盒子放到他的怀里，这才回过了神。好了，九龙神盒交出了，你验一下吧。余胜利又恢复了高人的风范。朱三笑验过了真伪，恭敬而郑重的鞠躬，然后离开了。田哥和孔淑玲从里屋的密室中出来，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各有心事。余胜利一脸坏笑地说：“你们俩怎么这么安静啊？刚不会在里面发生了点什么事情了吧？”天哥严肃起来：“哎，二锅头，你从前可不是这么不正经啊！好了好了好了，其实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刚才那个年轻人，他父亲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一点。”天哥的话音刚落，就被余胜利抓住了手。 真的吗？怎么回事啊？钟一手还活着吗？ 余胜利紧张地问着。我也是猜测呀。我听说汪伟，就是我们华天集团的账务主管，曾雇佣了所界四大家的人盗窃银行的保险库，结果死了两个人。云南许家的人现在还在跟方伟谈判要丧葬费呢。天哥没有任何的隐瞒。余胜利跌坐在椅子上好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脸色一片死灰。余胜利仍旧无法相信地说：“哦，这么说一手真的可能死了？”孔淑玲察觉到气氛压抑，便岔开了话题说：“ 余师傅啊，那个九龙神盒你怎么用来电炉子了？难道已经让你拆解过了？” 余胜利石破天惊：“拿来之后我根本就没有碰过那只盒子，因为十年前得到它的时候， 它就是个假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把星光点亮。 心中。